识以后，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，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季候。相信你就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。 活在我这一片天空，有我温暖的胸口， 把辛苦完全的送到你手中，爱不再退缩。 相信依旧一朵兰花枝，千年年岁成往事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。 三个月 相信依旧 的正月是真热闹，家家赶着做丰盛的佳肴，到处都是酒肉的香味儿，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服，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，整个正月都充满了喜悦的气息。趁这几天休息，一定要保持好心情，跟家人乐乐呵呵的在一起。 事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作决定、哦，别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。如果可以回头避免，也许彼此好过点，无奈看你此刻眼睛，仿佛我不应拒绝邀请，谁知应要如何辩证，才是有爱与痴情，为害怕爱火烧完，现有的知己已再不见。

春雨梦不休，你多情缠绵。 你照春露望花开，我美丽无限。 一日春风人心暖，你风情万千。 九九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银琪。最近有这样一篇文章，说的是如果你能在30天内只喝白水，大脑反应就会加速。因为呢，大脑需要氧气才能运转快，而水是供氧的最重要因素。如果大脑缺水呢，头脑就会比较昏沉，反应慢。而有研究表明啊，不管你饮食如何，坚持每天喝白开水呢，能有效提高新陈代谢速度。可是新年开始，大家难免聚餐的时候会喝酒喝饮料什么的，不想长脂肪的就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嘴了，否则小心这个年会变胖哦。 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 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画更多的彩虹。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

这个你我早已知，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。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，放弃原来更易。就算以后失去你，仍笑说不介意。分离从来不易，这个你我早已知，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。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，放弃原来更易。就算以后失去你，仍笑说不介意。 很久很久以前呀，春节以十月为岁首，这样做与种庄稼的季节很不协调。后来啊，有个天文学家研究了一种太初历，他以元月为岁首，这个历法被汉武帝采用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。 新年求了手，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春节期间特别节目《听年味儿》，我是英奇， 我是主播泽林。 在前两期的节目中啊，我们聊到了中国北方、南方的过年习俗，更是提到了关于老北京的春节习俗，这让不少听友们勾起了童年时的回忆。 没错呢，说到春节，咱们中国人一般都是一年到底就是囤年货，各种的买买买，赶集办年货，让中国的春节变得更有的年味儿。 对呀，这些都是春节基本的流程嘛，中国的传统节日，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不能丢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新年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像是除旧迎新、互相祝福之类的。然而呢，在有些国家却不是这样的，像是一些扔盘子、疯狂粉碎、燃烧雕像，这些奇奇怪怪迎接新年的传统活动真的是令人大吃一惊，大开眼界。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就让我们来聊聊国外的那些新年的习俗吧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来说一下丹麦。丹麦的新年呢，习俗跟中国人说的老话有关，岁岁平安。如果你在丹麦过新年呢，一大早上起床之后发现你门前一地的碎瓦片，可能会以为这是谁在打击报复吧。然而在丹麦呢，却代表着有人爱你。丹麦人会将一年中用的旧盘子攒起来，然后扔到朋友和邻居的家门口，因此呢，你门前的碎片越多，就代表着你的朋友越多。 那这还真够特别的。哎，对了，英奇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？ 我的新年愿望呢，是在2018年的时候可以去两个以上的城市旅行，当然呢是越多越好啦。说到旅行啊，在南美祈求新年愿望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如果你的新年愿望是未来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旅行，那么就带着一个空的旅行箱绕街道走一圈吧。在南美洲啊，许多人会带着一个空包上街，以祈求明年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旅行。 理想的很丰满，可是现实很骨感，有了时间没钱，有了钱却没有了时间，对吗？ 但是时间和金钱还是可以挤一挤的嘛。比如在苏格兰的新年，第一来客呢是苏格兰人的传统，指的是零点过后第一个进门的客人。苏格兰人呢，一般会邀请一名高个子的黑发男子作为第一位客人，这样据说可以为明年带来好运。而登门的客人呢，需要带上一些银币啊、面包啊，或者是威士忌作为新年礼物。 那个高个子黑发的不就是说我吗？要带上银币、面包，其实呢，这也就相当于中国春节里的压岁钱了吧？ 还有点那个意思。 尽管呢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独特的迎接新年的活动，但无非呢都是祈祷来年的喜乐平安，让我们放下在之前的疲惫与压力，在新的一年里精神焕发地迎接新的挑战。 说得好。 其实呢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一定不能缺少了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的陪伴。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是英奇， 我是主播泽林， 我们下期见。

九六九，旅行中的新春。 旅行中的新春，我是泽林。今天呢是春节的第二天，我们今天要带你去追寻一个有着不一样的年味的地方，那里就是西藏。提供的所有的旅行攻略都告诉你，西藏最好夏天来，五月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，六月是雨季温暖而又繁茂，七月的藏族节日接踵而至。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，二月十六号的藏历新年和农历的春节正好重合，在这两天，无论你是和家人或是和爱人前往西藏的冬季，都将给你带来关于信仰的一切美好。来这里一起过一个最有西域风情的中国年。去西藏过新年，没有了游人的涌入，藏区也回归了原本的面貌。它有着最为浓郁和最为原始的雪域文化，代表着开始和结束。二月的中下旬的西藏，天蓝得很彻底，水清得很纯粹，空气里呢毫无杂质。而那时的拉萨的街道也会张灯结彩地喜迎这个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。在腊月二十九古突之夜开始，藏区人们的家家户户都要手持着火把，将旧年的邪气魔病赶出家门，除旧迎新。如果呢你这个时候来到这里，可以看到身着着当地服饰的藏民在各个角落举行着他们的节日庆典。初一到初五，藏民会参加抢水迎接哲嘎艺人，带着切马和青稞酒和你互相拜年，去往郊区看隆重的开礼礼。人们会身着着节日的盛装，连耕牛也会被打扮得格外多彩。而在这几天来到西藏，和最淳朴的藏民一起辞旧迎新的同时呢，他们也会为你献上雪白的哈达，伴随着真诚的扎西德勒，新年的气氛会一直充斥在周围。来到这里，喝三口一杯的酒是这里的重要礼节，所有的祝福呢都融在了一杯酒中，一饮而下。在西藏过新年的闲暇之余呢，你可以去晒一个日光浴，喝一些甜茶，谈天说笑，感受一下温暖的拉萨，也绝对是你梦中绝美的惬意。又或是在布达拉宫朝拜焚香，在圣洁的氛围中进行一次灵魂的洗礼，在极乐净土虔诚的祈祷。你还可以去往藏北的无人区，体验当地的狂野，夹杂着呢藏羚羊和牦牛的灵动，也会让你不自觉地沉浸在藏地中。不曾来过西藏，你不知道你离天堂原来可以如此之近；不曾到过西藏，你不知道站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土地上，云有多低，天有多近。今年的春节就在西藏过一个藏历和农历双重的春节，那一定会是你此生最难忘的回忆。一遇西藏便是天堂。九六九旅行中的新春，带你去追寻旅行中的年味儿。我是泽林，我们明天见。 你像一只悠扬的牧歌，没了雪山，没了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-0，记住52514-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，金融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，体验冰上各种游戏，带你回到童年。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，行走在唯我独有的唯海迷宫，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、震旦鸦雀、文须雀等留鸟，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，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。这个冬天，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，自出道以来，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。